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3章战斗与飞行第134集。 哈利和赫敏本能地靠在一起，透过树丛望去，罗恩出现了，金妮、纳威和卢娜匆匆跟在他后面，几个人的模样看上去都很狼狈。金妮的面颊上有几道长长的抓痕，纳威的右眼上方肿起一个大紫包，罗恩的嘴唇在流血，流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厉害，但他们一个个都显得很得意。 怎么样？ 罗恩说，他拨开一根低垂的树枝，把哈利的魔杖递了过去。 有办法了吗？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哈利惊讶地问，从罗恩手里接过魔杖。 两个昏迷咒，一个缴械咒，纳威施了一个相当精彩的障碍咒。 罗恩得意地说，把赫敏的魔杖也递了过去。 不过最棒的是金妮，她搞定了马尔福蝙蝠精咒，真是妙极了。马尔福整张脸都被扑扇着翅膀的大怪物覆盖了。那反正我们从窗口看见你们走进近邻，就跟了过来。你们把乌姆里奇怎么样了？ 他被架走了， 哈利说， 被一群马人架走了。 他们竟然把你们留下了？ 金妮问，显得很吃惊。 不，他们被格洛普赶走了， 哈利说。 格洛普是谁？ 卢娜饶有兴趣地问。 海格的弟弟， 罗恩立刻回答。 好了，别管那个了。哈利，你在炉火里弄清了什么？神秘人真的抓住了小天狼星？还是…… 是的，这…… 哈利说，他的伤疤又是一阵剧烈的刺痛。 我相信小天狼星还活着，但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去那儿救他。 大家都沉默了，看上去神色惊恐，他们面对的困难似乎无法克服。 看来我们只能飞了，是不是？ 卢娜说。哈利还从没听过他用这样务实的口吻说话呢。 好吧， 哈利不耐烦地冲他发火道。 第一，如果你把自己也包括在内，那我们什么也办不成。第二，只有罗恩的扫帚没有巨怪保安看守，所以…… 我有一把扫帚， 金妮说。 是啊，但你不许去， 罗恩生气地说。 对不起，我跟你一样关心小天狼星的遭遇， 金妮说。他的下巴一抬，突然显得那么酷似弗雷德和乔治。 你太…… 哈利话还没说完，金妮就激烈地说。 我比你当年为魔法师跟神秘人搏斗的时候还大三岁，而且多亏了我，马尔福才会被困在乌姆里奇的办公室里，遭受大飞妖们的袭击。 是啊，不过 我们都是 DA 的成员， 纳威轻声说， 都应该跟神秘人斗争的，对吗？而且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做点像样的事，难道那只是做做游戏什么的吗？ 不，当然不是， 哈利不耐烦地说。 那我们也应该去， 纳威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也想帮忙。 没错， 卢娜愉快地微笑着说。哈利的目光与罗恩相遇，他知道罗恩的想法跟他完全一样。如果除了他，罗恩和赫敏还要在 DA 里挑选几个人一起去救小天狼星，他是绝不会挑上金妮、纳威和卢娜的。 反正也没什么关系， 哈利沮丧地说。 因为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去。 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卢娜用让人恼火的口气说。 我们飞去好了。 好啊， 罗恩说，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你或许不骑扫帚就能飞，但我们其他人可没法长出翅膀来。 除了骑扫帚还有别的办法可以飞啊， 卢娜心平气和地说。 我猜我们可以骑弯弯憨之类的东西吧， 罗恩问道。 弯角憨兽不会飞， 卢娜用高傲的口吻说。 但是他们会，而且海格说他们善于找到骑手想要寻找的地方。 哈利转过身，站在两棵树之间的是两匹夜骑，白色的眼睛里闪着诡秘的光，正注视着他们窃窃私语，似乎能听懂每一个字。 太好了， 他轻声说，拔腿朝他们走去。他们扬起爬行动物般的脑袋， 把长长的黑色鬃毛甩到脑后。哈利急切地伸出手，拍了拍离他最近的那匹夜骑的闪亮的脖子。他以前怎么会认为他们模样丑陋呢？ 就是那些像马一样的怪家伙吗？ 罗恩迟疑地说，盯着哈利轻拍的那匹夜骑左边一点的地方。 只有见过死人的人才能看见的。 是啊， 哈利说。 有几匹？ 只有两匹。 我们需要三匹呢， 赫敏说。他看上去仍然惊魂未定，同时又很坚决。 四匹，赫敏。 金妮皱着眉头说。 实际上我认为我们是六个人。 卢娜心平气和地点着人数说。 别说傻话了，我们不能都去。 哈利气冲冲地说。 听着，你们三个。 他指着纳威、金妮和卢娜。 你们跟这件事无关，你们不。 他们又吵吵着表示反对。哈利的伤疤又是一阵更强烈的剧痛。他们耽误的每分每秒都很宝贵，他没有时间争论了。 好吧，好吧，这是你们自己选择的。 他粗暴地说。 可是，除非能找到更多的夜骑，不然你们没办法。 哦，会有更多夜骑的。 金妮自信地说。他跟罗恩一样，也眯眼看着另一个方向，显然以为自己是在望着夜骑。 你凭什么这么想？ 因为，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你和赫敏身上都是血迹。 金妮冷静地说。 而我们知道，海格是用生肉引诱夜骑的。大概这两匹夜骑就是因为这个才出现的。 就在这时，哈利觉得袍子被轻轻地扯了一下，他低头一看，只见离他最近的那匹夜骑正舔着自己被格洛普鲜血浸透的衣袖。 那好吧， 他说，突然想起一个绝妙的主意。 我和卢恩骑两匹夜骑先走，赫敏和你们三个留在这里，他可以引来更多的夜骑。 我不想留下来。 赫敏气愤地说。 没有必要。 卢娜笑眯眯地说。 看，又来了几匹。你们俩的气味真够冲的。 哈利转过身，只见足有六七匹夜骑正穿过树丛走来。他们巨大的皮革般坚韧的翅膀紧收在身体两侧，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他现在没有借口了。 好吧。 他没好气地说。 每人挑一匹骑上吧。